七世以是为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明定自在王发佛已，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不发何愿，堪蒙世尊殷勤赞叹，唯愿世尊略而说之。先系定自在王菩萨问法子，发不故气，像景放散，道不推行，应然的即现，有问就有答，有减就有应，空中高靠，高巴水靠得不明。那一个钟高高现起来，没人靠会不会响，所以佛法一定有人来问的。那这个问法的人呢，他是大菩萨，叫做定自在王。定者离欲就得禅，离境就得定。罗伽常在定，都无有不定时，行自藏卧都在定中，这个就修灵而定的。有了你的定呢，以一切法得大自在，夫人自在王。这位定自在王菩萨向多世尊讲，他地藏王菩萨累劫以来发的愿，我们不有累。世尊是有累，有累的众生啊，在六道轮回之中呢，三恶道长，人天路短，人天路还可以受行，三恶道呢就受苦无间，焉能用功呢？但是这个众生多数都是三恶道长，人天道路短，因此而来就有累。世尊问讲出个譬如，譬如这个流水有些鱼，这鱼就游了入网，后来又出了网，又再入网，脱入暂出，出网就暂时出，不久又入网，在网的后来游水是很危险的，会被这个鱼用来捉了去吃的。如果在网外来游水就得自在，例如人天路上可以受行，由于这个鱼可以化为路。所以世尊说，我本来是有累这个众生，三恶道条路好长，人天这个路好短，但是地藏菩萨累劫以来都发现度这个罪苦的众生，所以我就不必有累。因为地藏王菩萨度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呢，在地藏菩萨度都不复恶累。那么当时这个法会之中，有一位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称为大菩萨，十地菩萨方可以证为摩诃萨。摩即是大人，十地菩萨见佛发身，得而来的大智慧，得而来的大禅定，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有大神力，一身化为无量身，一法就摄为无量法，能到无边的世界庄严净土说法度生，这个称为摩诃萨。那当时法会最终呢，就有一位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菩萨也是菩萨摩诃萨，普贤弥勒观音咩都是摩诃萨。咁呢位大菩萨呢，个名系叫定自在王，佢以定而得名，入咗呢个首楞严定呢，以一切法嘅得大自在，故云定自在王。所以佛大之修行，唔系单单的有求慧，必定有求定。 有定的人呢不被境界所转，没定呢就被那个境来转的。有定的人呢烦恼不起，没定的人呢动不动呢这个无明就生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定力不妥事宜。有定的人呢临命中的时候识走就走，不走就不走，生死由自己作之，皆由定力故也。有定的人呢一个生正都上品上生，一个没定呢不可以上品往生，只能够众分往生。所以这个定字很重要，这位菩萨对明白定自在往，以定而得力，以一切法而得自在，故名为往。定自在往啊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，你讲佢累劫以来各发何言，到底发咩言呢？世尊你知道啊，可就圣闻言各各地凡夫个个都未清楚啊。为言金蒙世尊引勤赞叹，咁啊世尊呢，咁啊有累众生落三摩道，话地藏菩萨就发现到三摩道啲众生殷勤称人赞叹，为言世尊略而说之，略略咧讲下地藏菩萨过去嘅历史，边得晒嚟发现啊？而何发现啊？发现到三摩道啲众生略而说之。以前世尊讲定自在王菩萨，世尊咧有问就有答，由呢个红钟有靠就有名，所以发不顾起象经放生，冇人问咧，原来唔会说法嘅；冇人问亦会说法，无问而自说。阿弥陀经咧，但无问自说啊。其一切经都有问有说，那系金刚经啊，都是须菩提问，释迦牟尼佛都说，方知部金刚经。楞严经咧，阿难尊者请问啊。大尊就讲出你个修灵禅定啊，一切经呢都有问有答，但系佛说阿弥陀经呢就无人问。于是佛告舍利弗：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日极乐，其土有佛可阿弥陀今现在说法。舍利弗都未曾问，大尊就讲啦，因为舍利弗又不能问。舍利弗一个罗汉，罗汉只能教至八万恒河沙的世界，十万亿佛土以外的佛土他就管不到，他管不到他怎么可以问呢？所以世尊都无问自说，其一切境都有问有说。于是世尊各定自在王菩萨大听大听大一实也，一实实在在兴法呢，我就对你讲，如果你是虚妄来兴呢，晒咗我讲嘅，我讲嘅你听唔到嘅，所以叫大听大听，即系真真实实嚟听，用呢个真心嚟听法，耳就要听，听之后个心有思维，思维其意，思意就解法，解法你就见法，见法得法，得法就清净。所以要大听大听的，那释迦牟尼佛初初成佛啦，对这个五比有一舌，第一次舌叫秦而判者都唔做道，第二次讲咧，其余四个比有又唔道咯，第三次讲咧，八万智田都唔道，所以呢个听法要大听大听嘅，善事念之。听人呢就有事，不是听人就算数了，听人发发就要想下了什么道理啊，刚才佛所说的法其意何故呢？思为其意，听就听其言，言中有意有思为其意，善思念之，不当为以分别解之。你能够听了就有思维呢，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呢？为你定自在王菩萨，以与一切天龙八部啊分别解先，解说地藏菩萨无痴劫以来过去个本事，不行何沙现， 而家掠铁，但乃望过去无量，阿生其内由他不多涉劫。过去事情啊，未佛就知道。我哋前世事都唔知道啊，三世事都唔知道啊，九代嘅事就更加唔知道。一佛咧有一切智啊，所以佛咧就好就有一切嘅智慧。智慧能够知过去世的事情而无障碍，即乃往过去不是现在，过去无量都可以量，阿生期都无因数，无因数那个无量，无量这个无因数，内由他就称为万劫，无量无因数这个万劫不可思的劫，这个时间好长，依时有份。嗰阵时有位佛出现世间，后一切智成就而来。佛呢名号个个都唔同，道德就相同，则德任就相同，名字就唔同嘅。过去无量佛，佛佛就道同，一切功德都相同，相好就相同，智慧又相同，禅定又相同。慈悲喜舍都相同，法身相同，道身相同，应身呢大家都一样，但这个名字就不同了。所以过去有法，后一切智成就，一切智就佛的智慧，佛就得一切种子。那这个妙法莲华经，原来以种种因缘无量的譬喻而为众生演说智法，是法界为一佛成故，自此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究竟一个证到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佛的智慧嘛，佛的智慧就大一嘛。所以过去有位佛出世，后一切智啊圆满成就，一切智啊菩萨亦得力，不过菩萨未曾圆满，菩萨的一切智圆满就佛啦。所以证明一切智成就即系圆满人，一切智圆满成就。二来，个个佛都证明二来，一切智成就就别头，别在此佛之名。二来就通通，一切佛都叫二来。咩叫二来呢？方同善不脱。今佛出世，古佛再来，又如过去佛一样的再来，所以称为二来，亦可以从真而实在而来，是从这个真而来，不是从业报而来，又不是从天公而来，又不是从哪个地方而来，而来者都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而来。但是这个古人皆就方同善德学，方同善德学，今佛出世，又如古佛再来。古佛是这样，现在佛又这样。古佛讲法华经，现在又讲法华经。古佛讲华严经，现在讲华严经。古佛讲金刚经，今佛又讲金刚经。古佛讲阿含经，现在佛出世又讲阿含经，是吗？古佛到众生到你圆满入涅槃，现在佛呢到众生到的圆满也是入涅槃，而来的有儿子的，是吧？过去佛有子，现在佛亦有儿子，我个佛都有儿子。那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一月当明佛有八个儿子，大空之星而来啊，有十六个儿子，释迦牟尼佛系第一个儿子，所以佛佛就一定是相同，即系今佛出世而古佛再来，方同善德学，故名而来。应供呢，堪微福田学啊，而来你应该供养啊，供养呢令你得福嘅，得好大个福嘅，堪微福田学啊，因为而来归两种嘅功德，自团嘅功德，自。就是菩提的智慧圆满咗咯，智德田德就是大般涅槃，田镇呢个无名烦恼就称为 田德，即如来具有智德又有田德，智田而德具足，堪为人天的福田，所以认为应供的，应该供养的，供养佛方面一定得福呢。啊，佛有智田两种的功德，我们人人都要供养，不但我们薄富凡夫供养，大色凡王都要供养，阿罗汉都要供养，菩萨都要供养佛，佛呢就认为无上的福田，叫做堪为福田破啊。正遍知就遍知法界学，遍知法界啊。正遍知啊，正遍要正当，正当正觉咧，要正为正遍知，遍知法界呢、这个名为遍啊。正知法界就正为正啊，正正当当，遍遍就遍觉悟一切法界，遍知法界学。法界啊，嗰块咪好光嘅，有一阵法界啊，又有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圣文言觉法界、天人阿修罗、地狱比畜生、六凡法界、四圣法界、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有事理，有圣相，有因果，而来一一都能治啊！故人遍治法界后啊，叫做正遍治啊。明行足果显印德后，明足嗰啲坛嘢唔好咁大，果显印德后明足就正为未足嘅，行足就叫做福足嘅，行菩萨道因中修行，必定受福受慧啊，受福受到圆满咯。这个名为行足的受慧，受到圆满了，这个就明足嘛。人中受福慧，果上就明又足，行又足，明行足的就福慧圆满，福慧满足就明为法，这个就明行足的果显印德后。明行足是果，果后显这个印德后，人中受福受慧，果上明行的具足，叫做明行足。善晒晒善晒妙望菩提号啊，善即微妙也，善即妙也，晒即王也。二来啊，向边个地方去啊？向菩提去啊！一去就永去啊！去呢个菩提，那是我哋念一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向边个地方去啊？落在何处？落在呢个菩提嗰时，我哋拜一拜佛，呢、这个功德落在何处啊？落在菩提嗰时，我哋念经啊，念人之孝啊，藏在边个地方啊？所有呢个经嘅功德藏里面，藏在菩提嗰时去嘅，所以妙望菩提学，妙望菩提学咧，向菩提而去，呢、这个名为妙望菩提学，唔同凡夫。凡夫向呢个生死去，唔同呢个二乘，圣文言觉二乘，二乘向呢个涅槃去，系嘛？智佛咧向呢个菩提路上去，向菩提路行，呢、这个就善哉。假如我哋向呢个生死路行嘅，唔可以称为善哉嘅；向呢个化成嘅，亦唔称为善哉嘅。向呢个菩提去咧，呢、这个名为善哉啊。即是妙望菩提号嘛，世间界达艺通真号，世间啊，你未曾悟，界就悟也。你一悟咩，世间法就佛法啦。所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晒物菩提，刻意求后觉，唔好离开呢个世间啊，去求呢个菩提。四祖光六尘不恶安成正觉，六尘咪世间咯，色性向未触法嘛，六尘不恶还同正觉，欲摧一成勿舍六尘嘛，六尘不恶还成正觉，所以世间一切法啊，你觉悟过嚟，法法都系佛法，所以古人话清清脆足。 皆是真义，屈屈王法，无非波野，山河隔大地，前路法王身。世间就解咗啦，解世间法，当下就佛法，呢个名世间解嘛。世间解就特嗌通真行，世间就虚嗌，虚嗌啊，虚嗌咧就通真啦，特嗌通真行。你识得世界虚嗌，呢个虚嗌唔系骗你嘅名界，而幻而化嘅名界。你懂得世间就幻化噶啦，哦，你就同呢个真义实相啦，叫做达艺同真同嘛，啊艺即系幻化，所以金刚经文一切有为法，而梦幻包应，而路亦而电，应作而是观啦。世间法咧，又而幻，又而跑，又而应，你能够作而是观咧？你就将来啊，解这个世间法，冇一法唔系佛法，呢个达艺通真学叫做世间界啊。无相是调义丈夫，摄化无相是咧，就讲呢个佛咧，菩萨。有所断就名为有相事，知佛就无所断就是无相事。调义丈夫呢，调就调众生的心言，义义众生的义马，心言义马再难调义，佛都难调义，佛是无相事嘛，是应记识答学，佛能够应你种种记摄种种的法，令你这个心言意马调服了，这个就应记摄法学，叫做无相是调义丈夫嘛。天人是摄化从道后啊，天呢结丝薄，天人的烦恼好微薄，人呢就更记利勇猛精进，所以天人都能够悟道，摄化从道后，所以如来摄法啊，无量嗰个天，无量嗰个人，个个都悟道呢个摄化从道后啊，所以佛为人天教之，为人天之师，到人天而悟道，所以为天人师，摄化从道后。佛呢，觉悟被震后，佛十号之中啊，属于觉，佛即系觉呀，一觉就见真呢。即系埋，就埋咗呢个真义咩？埋咗呢个佛性咩？觉嘅就见真，见呢个真义，见翻自己个佛性嘛。大圆满觉嘛，自觉觉下觉行圆满，三觉圆满得具名之为佛。所以呢个佛咧就个觉字咁样解啊。大圆满觉咧，觉悟归真后啊，晒尊三界独尊后。三界个科泽嚟嘅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以佛为最尊嘛，即系三界独尊行啊。意思十个行咧，都系佛嗰个别名通明，别名咧就一切智成就，通明咧如来应供正遍智明行足，善晒世间界无相事。调义丈夫天人是佛世尊，这个佛有十个号，有十个德。刚才我所讲古佛今佛出世，如古佛再来，方鸿善德号，应供就堪微福田号，正遍智就遍智法界号，明行足就过牵引德号，善晒就妙往菩提号，世间皆就达艺空真号，无相是调义丈夫，应记摄法行嘛，天人是就摄法从道行嘛，佛咧就觉悟备震行嘛，世间咧世尊咧就三界独尊行嘛，其佛寿命六万劫，佛尊世间咧佢长寿度众生，所以佢个寿命好长，有六万劫，但未出家时为一个小国王。佢未成佛以前， 出家有成佛呢，未出家呢阿名就未成佛呢，未成佛以前应该在家人就为一个小小的国王，这个一切自成就而来啊，他未出家修行以前呢是曾经做一个小的国王，不是大国王，以一轮国王为由，阿名国王与国王做朋友嘛，王王就相亲嘛，国王与国王做朋友，以一个轮国的国王对为朋友，同行十善，大家呢是不是受这个十善饶益众生，饶益其国的众生。什么叫十善呢？十善可以上天嘛，受善就上天嘛，上天呢再加这个禅定呢就向上升嘛，如果有禅定呢就一味向上升，但是天上的人个个都是受十善的，没一个不受十善，十善上天。十善者第一就身三嘛，身呢就不杀生，这个身体不杀生，这个身体呢就不偷盗、不会偷盗，不义而取名之为盗、不偷盗，身体就不淫欲、有三种的善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，这个身呢就清净了，清净名之为善，所以身呢就有三善了，巧就有四善啊，巧呢不可以妄意啊，妄意欺骗人，这个巧就恶，不妄意不骗人，这个巧就善啊，巧有不妄意之善，又不恶巧啊，巧不可以恶巧来骂你人啊，恶巧骂你人就恶了，不骂你人呢这个就善啊，第二个善，第三个善呢就不两舌了，巧不可以讲是非，观弄是非啊，倒靠两口啊，倒靠两口观弄是非，离间离间磨合，这个就是两舌，是不是恶呢？一个不两舌呢就名为善啊，所以巧呢有不两舌，巧有不两舌的善啊，还有这个意义啊，无意义的意，无意义的话不要讲啊，是吧，非赖都勿言，非赖不讲、这个都不意义、非赖你都讲、这个是意义嘛，所以巧有四种的善，不妄意，不恶巧，不两善，不意义，巧有四善嘛，意慎巧意，意就有三善，意得贪，我哋个心咩？唔好贪心，唔好起个喊欲心，唔好起个喊心，喊名、喊财、喊色、喊食、喊睡，呢啲都一喊心啊！一喊咩嚟啊？几多财都话唔够，几多名都唔够，几多色嘅都唔满足，食几多咧？喊食过分食，呢个喊啊！贪睡过分睡，而家做人呢，我哋唔系做呢个畜生嘅，而家做呢个海里头呢个螺啊，嗰啲纤啊、蚌啊，一睡一千年有得佢睡，但我哋唔系做呢个螺、蚌、纤啊，咁样嘛，我哋有 做人啊，唔可以贪睡嘛，所以贪食、贪睡、贪色、贪财。喊明，这个就意就有这个喊那个恶了，不喊就则善了，意还有亲恶，亲呢亲的亲人啊，打人骂人杀人害人损害人损害国家，这个就亲了，亲呢就不但伤害这个友情无情，也可以损害嘛，损害这个无情之物，友情无情破坏损害，这个属于嗔心，嗔心就恶嘛，还有这个痴，痴即是不明也，不明呢就名为痴，不明啊，不明理，这个理不明白，不会明白这个道理，冇咗道理而做事，盲从、瞎做，这个叫痴， 此即是理不明，善恶不分，邪正啊不了，凡性啊不解，系嘛？应该孝顺父母，唔识会孝顺，呢、这个就似啊。应该兄弟和睦而不和睦，呢、这个又似啊。应该咧为公嚟尽忠啊，我哋要为公担啊。啊，冇咗共那你要自己嘅，啊呢、这个又系似咧，咁样咯，啊又呢、这个似字咧，又明白呢、这个天理、道德、人情都明白，呢、这个就系无痴咧。意思以一无喊无亲无痴，呢、这个意业清净。巧咧不妄意不两舌不恶口不以耳，巧业咪清净啊。身不杀道人，身业清净。慎巧以三业清净啊，这个名为十善，死后呢上到天上来享福了。所以这个国王啊，两个国王啊做朋友啊，双方面都弘行十善，饶益其国的人民，叫做饶益众生。其论国内所有人民偶作众恶，啲人民唔系咁容易向话嘅，有一国呢阿咪呢个人民咧向话，啊国王叫我哋收十善，上行下效。国王收十善，我哋又收十善，啊全家人都受嘅。但系邻国内咧，国王就收十善，其国嘅人民唔向话，唔收十善。啊，你国王啊，你国王啊，不贪嗔痴，我贪嗔痴。你国王不杀盗人，我哋杀盗人。你国王不恶口不以耳，我哋恶口以耳，所以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作众恶，做呢个慎巧以三众恶，做十恶之恶，哎，多做呢个十恶之恶，唔系多做十善，多做十恶。二王二界啊，两个国王啊，佢商量啊，啊，我呢个国家嘅人民都唔受十善喎、啊。你这个国家人民个个都向你话受十善，我们怎样呢想办法令我个国家人民个个都受十善，即是二王二界。唯有呢想个界话，想个界话万事都可以解决，我们用什么办法能够令一个其国的人民个个都行善呢？讲切方便，唯有用方便呢。出对病就落药，对忌就设法呢。恶来就善道，埋来就误道，邪来就正道啦。啊，佢悭悭我就布施道，佢趁慰我就忍辱道，佢懒惰我就正尊嚟道。啊，佢委婉我就持戒嚟道。讲出方便，啊，用这个方便呢，方便之中有无量咁多方便啦、啊。释迦牟尼佛所知的太多就方便嘅，三藏十二部打开经典呢，每一部经都讲方便嘅，啊，都系方便。咁样呢就边个方便再大呢？讲出方便，哦，我嚟想下。无量佛法之中啊，呢、这个愿力在大啊，咁样我哋有用呢个愿嘅方便呢，怎么愿力在大？愿力唔会离开众生，众生发咗愿，呢、这个愿系跟实众生走，众生啊愿唔可以离开嗰个众生嘅，别的样样可以离开，呢、这个愿力愿望唔会离开咧。普贤行愿品讲，怕众生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一切委晒都写嚟，国王嘅委晒写嚟，大臣嘅写晒写嚟，宫殿太子贤女无量嗰个金宝，通通委晒都写嚟，唯有愿望不想写嚟，常在其前，印度行人都往生净土，为呢个愿望唔写嚟啊！我哋将来临命中的时候啊！乜嘢都写嚟，你太子贤女写嚟，阿楼大厦写嚟，万两黄金写嚟，几度藏身写嚟，国王做宰相啊，做官啊，亲戚朋友 通通赦离。啊，临命中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唔赦离你，就是愿望。你所发的愿，你发这个愿，都是愿力的，在你之前带你到边个地方。你发现上净土了，带你上净土。你发现啊，咁样上天啊，带你上天。你发现来世嗰面啊，修行愿力晒到你来晒修行啊，这个愿力的再大不上舍离。所以啊，这个愿力的能够是吧，度众生发菩提心，度众生行菩萨道，度众生离一切苦，度众生成根正觉。所以两个国王呢，方出方便，方来方去都搞出想到一个圆嗰个方便啊，方出圆个方便啊，圆力再大咯，咁啊，乃至佛成等正觉，前凭圆力成等正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坐到场的时候咧，佢就发现若不成佛，誓不起此座，发咗呢个愿。哦，一坐就个菩提坐上咧，咁样到正尽勇猛七日呢个成等正觉，六年苦行都未曾成佛，六年苦行都未曾有现呢。佢见得人家苦，我就斗苦嘛。人家食两粒芝麻一日，佢就一日食一粒，系嘛？人家食麦嘅食两粒，佢一食一粒麦，一麻一麦咁样嚟苦行，讲人家斗苦行啊，斗嚟斗去得个吉。六年苦行都未曾悟到。后来发咗愿之后啦，若不成佛，誓不起此座。哦，七日呢个悟咗道啦，所以呢个愿力就系大，有愿啊必成啊，愿者甚至欲噶嘛。不过而家咧就唔讲嗰个愿，空知个学字，我欲言，此言之意就个欲字。我欲人啊，呢、这个人咧就嚟啦。我欲人，此人之意。就讲这个欲字出来，欲的欲拜佛，欲修行，欲学好，通通呢我们佛教就讲个愿字。所以一王发愿啊，发这个愿力，愿力在大，早成佛道，自己成了佛，自己成了佛啦、啊啊、自己啊成了佛，我成了佛，人人都具足当道是佛，以成佛的功德然后当道是佛，道呢其国一国呢个恶人，咪当时令使无疑，道到佢啊个个都俾我道阵嘅，我要成咗法嚟到你前国呢个恶人，我要发现成佛，成咗法咧有佛嘅功德嚟到你哋发现成佛，成咗法又到你哋。咁样呢一个就发现成佛，成咗佛嚟到囉，一王发现唔係发现成佛囉，愿力能够发现令自己成佛，愿力又能够发现令他成佛，我不如将呢个愿力令佢先成佛，我后来自己成佛啊，一个就将呢个愿力自己成佛，然后度众生，一个话愿力能够度自己成佛，亦能到他成佛嘛，愿力嘅度能到己，能到人嘛，啊，所以一个国王啊，发现唔先能到自己成佛，我就呢个愿力嘅要先能到众生成佛。嗱，一王发现若不先到罪苦，我发现我先行咧到呢个罪苦嘅众生，令佢哋离苦，令佢得安乐。令佢成佛，令佢得智菩提，我终未现成佛，个个成世菩提，我然后成佛，有一个人未曾证菩提，我都未现自己成佛，我终未现成佛，就两个人发现唔同，系你跟边个学？一个人发现早成佛道，当道是佛，令师无疑，一王发现用着这个愿力到罪苦众生，令他们离苦得出晒那个安乐，得至菩提那个安乐，个个人呢证得菩提， 我，然后呢自己成佛。如果有一个众生未曾证菩提，我终未现成佛，不过定自在王菩萨。一王发现早成佛者已经成到佛了，愿力令他成佛，他令自己成佛。是谁呢？一切之成就如来事、啊、一王发现早成佛者，即一切之如来成就如来事、啊、是不是一王发现呢？又用这个愿力，愿力的法力，这个法力能到自己成佛，亦能到他成佛。愿力就法力，佛法赞三宝，这个愿力就属于法宝、啊、佛宝、赞宝、法宝，愿力是法宝嘛，慈悲咪法宝，是咪智慧咪法宝，万行又法宝，愿力也是法宝。所以一王呢，他就发现像这个愿力呢，到罪苦作罪受苦众生，令他证菩提，未现自己成佛，个个成得佛之后，然后自己成佛，他发这个愿呢，又到众生成佛，然后再后自己成佛。有一个众生未能成佛呢，自己都不愿意成佛，发愿领导罪苦众生，未现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萨说：佛以该无量阿僧祇劫，讲这个印言啦，这个国王的发愿啦，用愿力来度众生成佛。啊，有个国王发愿呢，度自己成佛又度众生；有个国王发愿呢，度众生成得佛，个个成得佛，然后自己成佛。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愿。佛以该无量阿僧祇劫，啊，又讲过去的事。不是现在啊，讲过去啊，过去无量啊，不可以量啊。阿僧祇就无量数劫啊，这个劫咩界唔清楚咁长嘅。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而来，莲花目咧就清晰嘅莲花。我哋中国有红莲有白莲，但印度有四色嘅莲。又有黄莲，又有青莲，而来的眼啊，又以青色莲花，所以面如净满月，眼若青莲花。而来的眼啊，清净咧，都唯有用青莲花嚟比喻，眼若青莲花嘛，莲花就清净，出污难而不染，啊，人人都知道咧。莲花不染那个水，亦不染那个泥，出淤污泥不染污泥，在水而不染水，在尘而不染尘。而来的眼呢，副意思，而来的眼呢就肉眼嘅，肉眼呢后佢有五眼嘅功德，所以肉眼、田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五眼功德，五眼具足成菩提。所以而来咧，嗰只眼咧观一切法而不着一切法，观一切事而不住一切事。所以而来只眼净系清净，眼见色而不染色，呢、这个眼系清净。所以我哋想只眼清净都好容易，观色而不染色，你只眼系清净。诶、哎，那呢个妙梵王应讲。令以百千多貌挑其两目，纵不以此破戒自心，是他好色。破戒那个心，是即系眼嘛，好色嘛，是呢个色嘅。若果用呢个破戒那个心咧，喊亲似那个心嚟是啊，呢个好好嘅色嘅，那个眼嚟就染污咗，唔清净。即系令以百千多貌挑其两目。纵不以之破戒之心，是下好色，乃呢个菩萨眼近之清净嘅。宁愿咧跳出只眼咧，都唔愿破戒嗰个心咧嚟试嗰、那个试嗰、那个诶、色。嗯，所以啊，眼咧视色而不染色，不着色，所以眼系清净。而来只眼当然清净咧，所以称为清净莲花目而来。其佛寿命四十劫，系咪呢位佛出世咧？ 因为长寿度众生，佛成佛就度众生咩？成佛就施法，施法度众生，有缘嘅众生要度，有缘众生度尽咗咯，啊，佢哋入呢行啦。所以佢施法咧，就施得四十劫，其佛寿命四十劫。像佛之中有一罗汉啦，二来入咗涅槃，呢个佛法就流传世间。有修就有证，这个名为正法自杀。正法过后呢就变成正法了，有修而无证、啊、修行啊，好像是修行、啊、但没人证成过，就变成正、啊、正就是似也，似是有佛法，其实呢有修而无证、啊、修行的人就有证，过的人就没有，这个咪正，如果有修有证就名为正法嘛，有修而无证你咪变成正法咯。啊，正法的时候，最后呢，正法以后呢，无修无证，啊，修都唔修啦，证就冇得证啦，就变成末法啦。啊，法翻末咗，冇人修行，冇人证过，就变成末法啦。而家就讲正法，系咪呢个清净目？莲花木如来入咗灭以后咧，正法自众咧，佢冇讲正法嘅时期几长。正法自众有一个罗汉，罗汉就称为无生，喊呢个烦恼不生，贪嗔痴啲烦恼不生，骄慢千曲疾忌啲烦恼不生，啊五利丝个烦恼不生，五顿丝个烦恼不生，所以罗汉就称为无生，无生即系烦恼不生嘅。罗汉就称为刹叉，啊，将呢个烦恼去拆开就杀咗啦，又叫做刹叉。罗汉又称为应功，和罗汉啊不漏落生死，佢有无漏嘅功德，无漏嘅福田，人家供养佢咧就得福啦，佢令人得福。